很多人对于他的名字呢不是特别的熟悉，但是听到他的歌声呢往往是过而不忘，因为比较耐人寻味的这种甜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染力。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，怕什么孤单，来自孙露。 寻常的嘘寒问暖，曾在我心里多千想万盼。人群已慢慢离散，空旷的座位没有人坐伴。故事越圆满，越觉得孤单，才发现分担确实很难。怕什么孤单？学会了勇敢，不会再相信。试探之前没有你也一样习惯，掉下的泪水能哭给谁看？怕什么孤单，玩什么伤感，反正他也不会一起分担。不过是夜晚没那么艰难，既然会心酸，不如学着释然。 最里的梦想与其一样好吗？

岁月的磨练，谁知我深深的眷恋，如阳光下的诗篇，朗诵着爱的容颜。啊，多想和你回到从前，可惜爱早已时过境迁。啊，只恨永远是最美的谎言，流星点点坠落心间，化作思念。啊，曾经的少年，如今依然没改变，看春的花开在海边，心中有思绪万千，叹最无情的是时间。 去什么？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心。